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 and all night， 我愿意改变，重新再来一遍，从朋友感情已那么深，叫我怎么能放手？但你说

换一遍，只要今天不要明天，眼睁睁看着爱从指缝中溜走，还说再见。 像个闹钟，按一下就。 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